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说